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会过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熄灭。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 听到的这首林志炫的离人，收录在他2001年所发行的翻唱专辑擦身而过当中。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说，哎，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吗？原唱不是林志炫吗？对，原唱是张学友。不过这首歌和林志炫、张学友这两个人的确有一段渊源，说当年是林志炫和张学友同时看上这首歌的，但是最后是被张学友的公司抢先一步买下版权，收录在张学友的专辑里。而林志炫就算在当年跟这首歌擦身而过了，于是在2001年他发表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想弥补和这首歌的缘分，就把这首歌又重新翻唱而来。专辑当中一共有十首歌，都是其他歌手专辑里面的非主打曲目。不过这张专辑是林志炫独立制作的第一张专辑，所以他在选曲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商业价值和知名度，而是他曾经给自己带来的另外一种感动。比如说这首《离人》，我记得在2001年我听过一档电台节目访问他的时候说，当年你为什么会翻唱这首《离人》？他的回答除了讲了这首歌曲我们前面提到的他和张学友争了这首歌的过程之外，更多的说因为当年母亲的去世。另外他还觉得他在这张专辑里所有翻唱的曲目都是被怎么说，很多歌手在发行当年的那些经典专辑的时候没有被选为主打歌，就是遗珠之憾。现在回过头去看这张专辑，所有的曲目应该都是八十年代极为隽永的情歌，这些原唱有的已经不再创作很多年，甚至有的已经离我们远去。在今天这个时间，我觉得把这张专辑推荐给各位更多的是一种轻松的心情，因为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受是林志炫在演绎这些老歌的时候摆脱了量身定做的层次，把许多风格迥异的歌曲拿来重新演绎，打破了原有的那种先入为主的概念。你听来总有一种谦谦君子闲庭信步般的优雅吟唱。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张专辑，记得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擦身而过，如果你感兴趣不妨找来听一听。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是他在专辑当中翻唱顺子的一首老歌，叫做写一首歌。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我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 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几张我个人觉得比较好听的翻唱专辑，一起来听孙燕姿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到。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担心也好，那个女人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承诺当作对我的回答。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 所演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收录在他2002年所发行的第四张专辑 START 自选集。我个人觉得现在回过头去想，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一张翻唱专辑，因为除了最后两首歌曲是广告代言歌曲之外，就一首原创音乐，其他的九首歌曲都是自选翻唱。不过当年这张专辑在推出的时候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单单在台湾省它的销量就突破了28万张，全亚洲的统计是240万张。直到今天豆瓣上的评分还是8.9分，已经算是相当高了。于是有人给这张专辑的总结是华语乐坛史上最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之一。好在他后面还说了之一，因为整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还是不能够接受，还是觉得有些怪，因为他居然敢在当年翻唱王菲的那首《天空》。如果说到翻唱专辑，我个人觉得 最成功的应该是王菲1995年她的那一张《非靡靡之音》吧。整张专辑其实都翻唱一个人的歌，邓丽君的老歌。有人在豆瓣上给这张专辑的评价只有一句话，说王菲，你这张专辑有一种让往事重生的感觉。想要在这时间透个私心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这张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黄昏里》。邓丽君的那个版本，是因为王菲加入了自己很多个人的一些想法，她把邓丽君的很多情歌，很甜蜜的歌唱出了摇滚的味道。所以后面有人评价说，王菲在当年诠释邓丽君的歌，这是一种冒险，而如今看也算是完美的翻唱。重新编曲之后的很多歌曲都创造了颠覆原创效果更好的不同细软。有人说编曲最好的便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黄昏里》，而我个人最喜欢的便是《君心我心》的咬字发音。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假如我是真的》，我个人觉得它又带了不同于邓丽君原有的那份幽怨。一起来听《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流水能回头，请你流水能接受，不再烦忧。假如流水能回头，请你带我走。

天挨星，每夜繁星不厌，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两座。漫长夜晚星若破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挥像星闪照出透。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两床。 水调歌头通篇咏月不同时，这首歌的歌词通篇是在咏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星星如此，愿人亦如此，人未变，初心不改。这首但愿人长久，唐书琛作词，卢冠廷作曲。原先卢冠廷的演唱不能说不好听，但是从音色上来讲，他远不如哥哥他的声音来得这么醇厚，而且今天回过头去听原唱，你会觉得当年的录制的状态好像不太好，所以听卢冠廷的原唱好像有一点飘忽不定，咬字也不如哥哥来得如此清晰。而且那个时候哥哥正风华正茂，所以他的声音在今天听来可以说是极为悦耳动听。有人说他的这首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暗夜人独立独看天涯星的静谧画面，给人无限幻想。而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画面。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他所翻唱的另外一首老歌，叫做《纸船》。 路经海边暗想，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缠，拾起张纸，折折小船， 地方依水暖，这心迷茫许个人，船匆匆飘远，望船实似我这个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天，若他终于见只纸船，寒船梦里千百转，把信息 那张专辑当中所翻唱的《纸船》，原创这首歌曲是许冠杰作词作曲，许冠杰自己演唱。说原唱，我觉得许冠杰的版本来得更加的悠扬，节奏也明快一些，而哥哥的这个版本曲调已经放慢了很多，显得更加婉转绵长，甚至还有一丝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的淡淡的凄凉感。后来很多人都是听了哥哥的这个版本才去找原版许冠杰的《纸船》去听，而在这个时间，我想透过私心跟你一起来听张惠妹《歌声魅影》这张专辑当中她所翻唱的许冠杰的老歌《天才白痴梦》。 应该怎么梦里不分西东，未知剑马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隔空，残露疤痕苦共，未思赋予路动，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几张我个人觉得很好听，在当年推出也比较成功的翻唱专辑给各位。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在前面提到了阿妹的一张专辑《歌声魅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凤凰于飞。正式倒嗓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可能刚刚听到阿妹那个有一点沙哑甚至还有点烟腔的这种唱歌的方式，很多人在当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这张专辑刚推出的时候 市场上的反应是褒贬不一。不过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再回头去听这张专辑，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爱不释手。凤凰于飞，康定情歌，真的阿妹相当成功的把这些小调民歌唱成了摇滚的感觉。而天才白痴梦，心事谁人知，这些广东话闽南话歌曲也被他演绎的是千回百转，韵味十足。而我个人比较偏爱的是他现场版本的那首保镖的主题曲，我会永远爱你。这个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听。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